齐秦为王祖贤写下大约在冬季， 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我为你写下那些爱和曾经。音乐不止音符， 更美在 让往事 动容。 经典九六九，和你一起听见每一份感动。 花好月圆，中秋夜，人归与欢团聚时。那今天是8月15中秋节，现在的你是正和家人在旅行的途中，还是赶着在夜晚到来之前回家和家人团圆呢？每到中秋的夜晚，我们都会抬头看看今晚的月亮是不是格外的圆。那在皎洁的月光下，你是否也会有一种温暖的情怀？听歌的同时，泽林也祝你中秋快乐。

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九六九微笑提示， 欢迎收听九六九微笑提示，我是周周。每一次中秋节呢，都会收到亲戚朋友送来的月饼，虽然好吃，但是一时半会儿吃不完，应该怎么保存成了最头疼的问题。一般来说，很多人愿意把月饼放在冰箱去冷冻，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月饼的原料当中的淀粉经过烘烤了之后会变得柔软，口感细腻，就像米饭一样，但是在冰箱放了几天呢，就会变硬，口感会变得很差。保质期内的月饼呢，其实完全可以常温保存，放在通风干燥的地方就可以了。而要是过了保质期的月饼，那最好就不要再使用了，以免造成身体的不适。保存月饼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把它放在通风处，最好是阴凉干燥的地方，而且需要单独的存放，避免快速的腐败。当然了，也有一些月饼呢是不适宜直接室温保存的，那最好是放在冰箱里，比如说像冰皮月饼、鲜肉月饼等等，而且一定要用保鲜膜包装好，控制好冰箱的温度，不宜太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月饼属于甜食，味道香浓，对于蟑螂和老鼠都非常的有吸引力，所以月饼的存放呢一定要防止老鼠和蟑螂，需要的话一定要隔离存放。感谢收听本期九六九微笑提示，我是周周。那节目的最后呢，也要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像来往匆匆的过客，我在远方，很多的岁月时常会想起你，这一刻的情景，此刻你的每一个街道，你独有的光彩，你的繁华，我在远方，很多的岁月总是会想起你给予我的一切，你给我的每一次爱情，有幸福有疼痛，让我成长。天空，我在远方，很多的岁月总是会想起你给予我的一切，你给我的每一个梦想，在漂泊的岁月让 笑。

信仰那荆州有阴谋阳谋明说安多的 躺在太阳下一起

很爱你，要相信，也许上天注定我也爱你。诚恳的心，不要失去才珍惜。和你我说，你不需要逃避。Your lover, come into my house and let me do whatever. Why you gotta play all these little mind games? Check me out, baby, I'm sweet like a saint. Used to mack on all the girls I remember, trying too hard to be a love crusader. Let me tell you now how I'm gonna love you to the end of time. Yes, my heart will stay true. 天天都在想你。